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港金系报18,1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64.4美元，卖出价1963点，啱转咗1963.47美元。港汇指数报95.7，系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两款新冠的口服药物先后都已经来到香港了。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梁万福， 做诊医生可以根据现有的指引去处方这些药物，院舍又可以即时去到医院管理局的医院拿药，那就可能整个速度可以提升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白沙冬呢一只药物咧，如果系怀孕啊，或者系要哺乳啊，就唔适合用，18岁以下都唔适合用嘅。咁至于辉瑞嗰只药物咧，就系、是、如果佢本身嗰个肾功能同埋肝功能系好差咧，亦都系唔适合用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三无一高，招聘汇款员，冇风险，冇押金，无需工作经验，仲要高佣金添啊！ 咦，冇押金，应该唔会呃人啦、 啊，试下先。 我哋公司专门处理外地客户嘅汇款。只要你帮啲客赚钱落嚟香港户口，够10万元或者以上，就会有8%至10% 嘅佣金噶啦。 真系咁好揾，我做啊！ 好，咁就即刻开工啦！影低你张身份证同银行月结单 ，send 俾我做入职登记，再将12万港纸转入呢3个户口，我哋会将本金连佣一次过过翻落你户口。 以后做汇款员就唔使忧啦， 系啦系啦，快啲入啦！ 何生，我哋系中国商务银行打嚟噶，你户口之前有一张13万嘅支票存入，但张票个签名唔啱，所以入唔到啊！ 吓，等我问问先， 仲俾你揾到我啊？拜拜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以刷单员或者汇款员作为招来的招聘广告，很大可能是骗案嚟噶。而未正式翻工就被要求缴交保证金或者垫资费用，亦都是常见的骗案手法。大家记得，千祈不要将你的银行户口借俾雇主或者陌生人，亦都不要以个人名义代其他人申请贷款。如果招聘广告声称无需任何技能，但是就可以搵快钱兼且报酬优厚，大家就要记得特别小心啦。 边有咁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今晚嘅主持人邓达志，对面咧就老友记黄慧康医生。 大家好， 系啦，我哋今晚一齐咧同大家分享咧呢个话题咧，咁唔知即系啲听众听到或者睇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反感啦？因为咧我系作咗呢个题系一路走好疫情路。咁咧，即係疫情嘅情況，你知道最近呢幾個禮拜都好大劑啦。其實香港真係好惡啦。咁一路走好咧，其實係對啲離世嘅人咧，就一句即係其實係喺某個程度上面一個即係講再見嘅話啦。咁希望佢即係往生啦，條路係走好咁啦。咁好多人就以為我哋係咒人咯，其實唔係咒人，事實上呢個係現實。 係 香港而家呢個情況係好大劑。咁蘇花其實因為呢、這個即係新冠肺炎咧，已經即係走咗6000多人。尤其最近係有緊呢個 Omicron 嘅關係咧。第五波咧係更加犀利咯。其實好多人即係整整下咧，其實。我哋由听见好多人走，到开始有人，我哋人识嘅人走，有甚至有啲人系家人、屋企人有人走，即系呢个情况咧，都其实相当严重嘅。咁所以今晚咧，先同阿 Bruce 倾倾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尤其老人科医生啦，系咪？咁老人科嘅专家咧，咁你就点样睇？即系呢个第五波疫情咧，系离世嘅。嘅長者嘅情況係點咧？當然大家都講咗好多啦，新聞都講咗好多。點解佢哋會走咧？點解即係專攻長者咧？佢哋嘅情況係點咧？ 嗱，首先講咧，喺香港而家個處境咧，真係好特別啦。我哋香港咧，雖然咧比較第二啲嘅國家咧，人口唔係最多，但係我哋可能比較住得好密集。尤其是咧，我哋有一個嘅架構咧，就係啲人年紀大咗啦，咁因為住得好擠迫啦，屋企啲人照顧唔到佢哋啦。咁好多時咧有一種情況咧，就係好多年紀大咗嗰啲人咧，屋企接受唔到即係適當嘅照顧，就會去老人院啦。咁但係外國嚟講， 嗰啲長者院舍， 長者係啦係啦。咁咧就無論係私立定係津貼啦，但係外國嚟講咧，有好多時咧嗰啲人因為有自己嘅空間咧，自己屋比較大啊，咁其實有時咧都可以容許佢哋仲喺屋企住。咁咧睇翻咧最近咧依幾個月咧，我哋曾經係港英追美啊，係嘛？即係嗰個死亡率啦。嗱，因為咧如果計 追英廣美 係追啊，依、這個字啱， 即係同英國美國咧，即係 比較， 即係係啦係啦， 咪 較量啊，定超過人哋啊個問題。 嗰時初初我哋講緊咧，佢100万嘅人咧，有幾多人死咧？咁其實咧，美國咧就大概4%到噶啦。 4%，100万人死4%。 係啦，但係而家香港咧，好似20几30啦已經。咁最近就回落翻少少嘅，即係由嗰時我哋去到一日可能有成即係200-300个人啦。而家慢慢。 而家都200，今日都 係啊，即係冇乜話好明顯落。 最犀利嘅時候就去到差唔多300啦。 係啦， 今日咧就。是有一路有回落，咁即今日都200几嚇。 雖然呢個 absolute value 即係個死亡嘅人數唔係等於外國咁多，但係咧如果講嗰個人口有幾多百萬咧，你死咗幾多個咧，嗰、那個百分率咧我哋係超級高啊。咁呢個咧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啦咁樣嚇。咁、尤其是咧佢亦都覺得會唔會同第啲嘢有關㗎？有啲人係相信咧就可能我哋住得好密集啦，係啦，所以好容易有即係交叉感染啦，咁就最近咧，其實呢個月都已經有外國嘅一啲所謂都係減低死亡率嗰啲嚟到我哋香港。咁醫管局咧就都其實用緊嘅，咁啲人見到呢啲 用緊乜嘢？ 用緊嗰啲新嘅藥嘅， 係 啦，嚇咩 Paxlovid 啊嗰啲啊， 即係口服嘅藥。 係啦，咁講真啦，嗱，我咧而家咧就係私人。 診所度做啦，我就唔喺醫院度做啦。咁我唔係好確實知道佢哋點樣用法嘅。咁我聽心，即係我都係聽心機，佢哋有啲spokesman 出嚟講啦。咁我覺得佢哋一早要用緊。咁點解咧？佢仍然都好似唔係好 work 嘅咧？咁我相信咧，就同咧老人家咧接受 藥物。 呢個疫苗咧個數字咧仍然係低啊！咁因為而家到現時為止，我哋知道咧，無論你打伏必泰啊，或者係科興咧，打齊三針咧，其實咧個死亡率就會大幅下降嘅。咁啊，可惜咧嗰時咧，即係好多嗰啲老人家啦，咁或者佢哋家人咧，好擔心接受呢啲疫苗之後，唔知有咩後果。嗱，講真啦，我有好多病人嚟到咧，佢最後咧，我講完之後，佢都打嘅，但係真係用咗好多九牛二虎之力嘅。 但我記得咧，你喺即係就算即係唔係今年啊，舊年嘅時候開始有疫苗打嘅時候，你曾經講過咧，係你有一個人客啦，咁咧就係超過100歲嘅，係 啊， 咁咧佢係第一時間已經嚟打，同佢全屋企人，佢啲仔女都70多歲噶啦， 係， 咁都一齊嚟打嚇。 全部健在， 全部健在， 好好添，佢哋都系咯。其实咧，我觉得咧，有好多时咧，呢个情况咧，点讲咧？即系我自己喺由去年二三月咧打呢个科兴都打咗成2000-3000人啦。咁其实咧，我觉得只要细心咁解释啦，同埋即系讲俾你听，即系如果一啲人咧，如果佢真系喺最近3个月真系有急性冠心病。或者急性中風，又或者打完一針又真係敏感咧，就或者嗰一隻針就唔打得嘅啫。咁如果唔係咧，大多數真係冇乜大問題嘅。咁就算長期有病嗰啲人咧，咁當然啦，你唔好話佢嗰啲血糖人哋最標準係4-6咁啊，而家係20多咁樣，咁你咁唔穩定啊，走去打，咁你自己都提心吊膽。 本身其實你嘅身即係意思就係你本身嘅身體有長期病患，同埋咧 最好快快脆脆好就好。 系啦，即系呢啲长期病患，因为非常严重嘅，咁所以你就算唔系打，就唔系打呢个疫苗咧，其实你本身都有问题。 系啦，又或者咧，如果你要接受疫苗咧，就最好咧，就你嗰啲长期嘅病患咧，稍微咧控制得理想啲，咁啊尽早去接受疫苗，就应该唔系有大问题。即系呢个我自己都经验到睇到，佢哋大多数都好稳定嘅，冇乜嘢嘅。 系 咁而数即系个科学数字证实咧，即系打完，如果你打咗一针咧，就会有一个降低死亡率啦。如果打两针，就再多啲。第三打咗第三针咧，好似超过90% 嘅减低死亡率添嘅。 系 无论你系伏必泰定系科兴一样， 我都睇到。 我觉得有机会系呢样嘢，因为而家 up to 而家咧都好似未到50%，好似啲老人家打针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因为点解院舍？入邊嘅即係居住喺院舍嘅長者特別大問題咧，因為長者好多咧，就算佢屋企人咧都唔敢俾佢打針，咁唔敢俾佢打針咧，咁所以驚佢哋年紀大啦，咁樣咁咧就冇考慮到咧，當院舍其實好多院舍住嘅地方咧，其實都好即係啲即係好壓迫嘅個環境，咁好容易交叉感染啦，稍微有一即係一個人有事咧。傳咗入嚟咧，係唔知佢咩渠道啦。咁咧，全個院舍都出現問題。但係咧，佢哋全部冇打針咧，一有問題嘅時候咧，就係好大劑嘅問題啦，就變成。 其實院舍佢方面咧，香港嗰啲管理院舍嗰啲人咧，其實係竭盡所能嘅，因為咧佢哋咧最近一年咧，佢哋都好緊守咧，就話咧即係有啲家屬咧會唔可以好。以前好似咁自由咁樣入嚟睇嘅， 完全唔係好似係完全唔准進入， 冇錯啦， 即係隔住玻璃已經好 好努力噶啦， 其實好黏人，俾你入去隔住玻璃睇。如果唔係，多數係視像嘅啫。 冇錯，其實即係我覺得香港啲人咧好乖噶啦，其實已經。 但係你因為 Omicron 係比較麻煩啲啦，所以你第五波咧，即係產生咁多嘅問題啦。 同埋， 即係打疫苗咧，其實真係兩睇嘅，因為之前咧，因為政府冇好好嘅宣傳咯，即係佢冇講到，即係嗱，講深句啲，即係外國嘅情況係點，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打到疫苗的情況是怎樣呢？如果你是有適當的宣傳的話， 嗯， 那我覺得呢就會即係啲人會安心啲俾啲長者打針啦。 嗯， 咁亦都咧，尤其啲 media 有時 media 係唔負責任嘅。 係呢、這個我正想講。 係啦，啲 media 唔負責任咧，佢哋即係佢講一兩個 case 咧，就嚇窒咗所有人。 係啊，真係。 佢嚇咗所有人之後咧，咁亦都即係冇人去質疑佢哋嗰個報導咯。 我覺得有少少， 政府亦冇行出嚟去，即係去澄清啦，亦都冇嚇。 我覺得我覺得 media 咧，即係傳媒咧，佢都有個自私嘅情況，即係好想佢自己嗰啲可以做頭條。咁咧，如果咧嗱，如果即係我比著有兩件事啦，咁一個咧，可能六十幾七十歲打完之後，可能唔係關嗰個疫苗事確出現問題啦，譬如話佢突然間急性冠心病咁樣，咁可能大肆宣傳。但如果一個一百零三歲打完真係冇事咧，佢哋唔會去講嘅喎。 錯啦， 即係其實咧，我哋嗰啲即係聽眾啊、市民啦，其實佢哋好相信傳媒噶。咁當佢哋一見到咁嘅新聞咧，佢就當係聖經咁樣處理噶啦。即係覺得依個就係個 facts， 即係個事實。其實有好多時咧，就好片面嘅事實。係咯。咁其實咧，害咗好多人嘅。嗱，依個咧唔係只有老人家會相信啊，一啲後生佢哋都會唔相信。 我有啲群組嘅朋友，即係其實講心句，即係由三十幾歲至到五十幾歲嗰啲啦。咁即係每日咧，哇，係咁不斷掟，即係啲新聞，呢度新聞，嗰度新聞，即係新聞就對佢嚟講係金科玉律嘅，而係佢哋即係都即係冇諗過，即係其實都有冇一個客觀嘅角度去睇，其實入邊嘅內容，即係佢哋係即係而家因為 media 嘅問題啦，即係佢哋即係佢哋嘅報導咧，其實好有好有 agenda， 即係好有目標，係有目標性。咁你吸收呢啲新聞嘅時候咧，你真係要自己客觀啲咧，去再去即係篩選一下咯，即係唔好即係即刻擺曬出嚟啊咁。但係因為政府真係其實喺嗰個宣傳推廣上邊咧係唔足夠嘅，即係冇適時，即係適時嘅一個澄清咧，令到大家咧即係去解釋咧，就等大家消除嘅疑慮。呢個佢哋做得好，非常之唔夠好。 同埋咧，由頭到尾咧，依件事。即係疫情咧，搞咗我哋兩年咧，我都真係唔係好明咧，點解政府咧唔會有一個嘅特別嘅即係疫情嘅中心去發放資料？嗱，唔好講你哋匿民啦，即係普通市民啦，我哋做醫生都好困難嘅。點解咧？我哋識嘅嘢咧，去吸收嘅啲嘢咧，同你哋咧可能多少少就係我哋有時睇下啲醫學雜誌，但係主要咧就是、聽埋啲專家發放資料。一時就係 A， 一時係 B， 一時喺 media 夾，一時係 media 月。咁有時咧真係咧好亂啊，都唔知道信得邊個好。咁同埋咧，即係冇錯，我哋雖然係醫生啦，咁但係咧，你嗰個資料來源咧，如果你統籌咗一班人咧，佢係就話係政府出嚟嘅，係疫就話疫苗發放中心咁啊嚇。咁咧佢哋跟住咧搜集曬所有可以可靠嘅嘢，同埋咧，政府一個立論就覺得應該點樣做啊？咁啊，發放出嚟咧，咁我哋就唔會咁容易有一啲互相抵觸咯。今日突然之間咁講呢個 version， 到第二日咧就完全倒翻轉。咁有時聽起上嚟咧，我哋都唔知邊啲係有 fact check 過，即係fact check 中文叫做即係揾過個真相啊，即係我哋澄清真定假咁樣。咁如果政府咧，佢哋統籌曬呢啲嘢咧，我哋咧做市民又好啊，做醫生又好，都唔會咁難受咯，即係咁講。所以好多問題啊，我覺得真係。 咩成件事咧？而家即係我哋面對緊咧，即係仲有幾多少長者會有事啊？跟住而家你最慘咧，即係 hit 得最重咧，就長者，後生嗰啲又淨細佬哥 B B 都有，但係咧就嗰啲咧反而咧就真係佢哋一路即係話佢哋真係有長期病患嘅為主嘅。所以你真的很 depend on 你自己的身體的狀況有幾，即有幾強咯。如果你強的，又加即係你本身身體又好啦，又加埋咧，你即係又亦都有打到足夠的疫苗嘅話咧，其實是可以即係面對緊即係疫情嘅，即係無論佢幾多波都好啦。即係你始終你即係堅守住你自己，鞏固咗自己身體嗰個情況嘅話咧，自然你係即係唔係話百分之一百，但起碼咧嗰個成。 即係嗰個比例係相當之高咯，安全比例嚟講。 係，有時睇到新聞咧，見到啲老人家咧，即係例如話老人院好多個都染到病啦，跟住咧我哋睇到咧每一日過身嗰啲人咧有幾多原來話哇有65歲或者70歲以上啦，即係聽到心都痛喎，真係係咯。即係其實如果大家響應一下即係個疫苗嘅情況咧，可能老人家都係大病一場都可以啦。即係可以大步攬過咯，咁但係而家其實為時仲未晚嘅，我哋都應該要把握呢個機會咯。 咪希望佢哋聽得到啦，即係同埋應該即係已經咁，即係呢段時間係咁不斷，其實已經新聞就講話，即係佢個死亡個案咧，好多時咧就因為佢哋冇打過針嘅，咁咧就。即係有啲咧，就佢個比例其實都係好低嘅，即係雖然有啲人就會講啊，佢呢個 percent 係打咩針，但佢冇講到其實係得即係100個人入邊有幾個人，即係或者10000個人有幾個人唔喺度，而呢幾個人入邊有幾多個 percent， 咁但係佢哋又煲到好大啦，即係為咗個頭條，即係嗰個震撼性咧，咁令到成件事咧係好唔同，所以咧就即係好希望咧，就大家。了解多啲啦，對呢個整個即係注射疫苗對你自己個保護嘅情況，同埋政府咧發放新聞上邊，同埋咧盡快第一時間要澄清，因為一定要解釋啲市民嘅疑慮。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哋真係對，就算而家咁嘅情況咧，都好多人對注射疫苗咧都係冇信心嘅。 係啊。或者我哋陣間咧喺下一節都會講多少少咧，我建議政府咧應該具體做多少少嘢嚇，因為其實咧做即係去打針啊嗰啲醫生咧，其實都好多好為難之處嘅，咁啊陣間去解釋一下。 好啊，咁我哋先嚟只歌先嚇，一隻咧其實都好傷感嘅歌嚟嘅，對即係啲去咗離開咗嘅屋企啊、親人啊、朋友嘅一隻歌，我覺得係。林子祥，每一个晚上。 寂寞时倦时让你要热情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上一趟。 到访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会面。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指望乌克兰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来完成自身义务，俄罗斯会和红十字会继续合作。毛雷尔说，红十字会支持加快对乌克兰民众的人道救援，但如果没有俄乌双方的协议，就不可能将平民撤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28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2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21.9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2，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61美元，卖出1,965.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广东，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嘅正义同法律权威嘅故事。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越嚟越觉得郑锐系被冤枉嘅，佢想带黄鹏去见一下沈广军。但是洪少峰就劝他不要太主动，以免为自己带来麻烦。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杨祖仪。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好多人都知道赛车的内笼会装上防滚架，作用是保护赛车手的安全以及加强车身的硬度。因为汽车的钢强度加强了，入弯的速度就可以提高，驾驶亦都相对安全。有些不熟悉汽车的人会将防滚架和防倾杆搞乱。防倾杆是辅助汽车避震和转向，增强入弯的稳定性，设理车头的前轴以及后轴。防滚架是设置在车厢之内，通常是多角形，防止汽车翻侧造成意外。就咁讲好似好抽象，但係大家喺科学堂应该玩过高空掟鸡蛋，要令到隻蛋喺高空坠下嘅时候完整无缺，关键就係用飲管扎成保护层，减低震荡力同埋撞击力。防滚架嘅设计同高空掟蛋嘅外置飲管防撞层有异曲同工之妙。赛车防滚架根据车身重量而特制，需要承受两倍以上车身重量的冲击才能够通过测试。防滚架的精妙之处就是纵使部车的外壳撞到变晒形，车厢里面的车手仍然安然无恙。防滚架通常在越野车或者拉力赛应用，物料是以无缝碳素钢材为主，但是一般的方程式赛车就不会用防滚架，因为 F1 的车重是影响胜负的关键，加上 F1 采用碳纤车壳，有好高的硬度，能够发挥相当于防滚架的保护作用。一般的防滚架不会装在平时使用的汽车，原因是会阻住正常上落。防滚架一般都是按照特定车款设计，款款都不同，物至于钢硬度就取决于钢材的质量、焊接点等等。表面睇起嚟一样嘅防滚架，实际作用可以截然不同。防滚架嘅设计基本上要保护到车手前后左右每一方，缺一不可。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加埋一个咁长咁长嘅 set 文咧，就翻嚟我哋嘅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啦。今晚我哋嘅话题系讲一路走好疫情路。咁我系邓达志，对面系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好，我哋继续就讲啦。点解其实咧，有朋友问我点解你 set 呢个题啊？今日咁，当然即系我 set 呢个题咧，系有一啲比较即系埋身啲嘅一啲情况啦，埋身啲嘅情况咧，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感受来的。因为在疫情一路爆发，我们在新闻一路听见，哦，今天有几多人离开了，有几多长者离开了。咁又整整下呢，又开始是啲朋友啦，即係自己認識嘅朋友，好多人就話啊，邊個個朋友，邊個或者其他嘅朋友，就係唔係我自己嘅朋友。咁咧就慢慢去到有朋友嘅家人出事啦。咁咧，净系即系都感受到佢嘅伤痛啦，个声即系 send 短信俾我啊，咁啊，即系知道个情况系点啦。因为尤其系喺即系屋企人系喺院舍嘅长者啊，咁啊又探唔到啊，又唔成啊，咁咧全部就知道院舍中咗招啦，咁啊就砰一声，即系全个院舍都有事啊，咁啊，佢哋只能够喺视频上边即系睇住自己嘅至亲离开啦，咁即系。即係感受到佢嘅傷痛嘅，又再落嚟咧，又係到直接自己識嘅人啦，即係如果係自己識嘅人嘅至親，咁到自己識嘅人啦，自己識嘅人係點咧？係老師，即係以前中學嘅老師、初中嘅老師，咁啊初中老師咁啊，即係啲同學群組都冇講出嚟嘅，即係知道嘅同學咧， 係即係講翻俾自己幾個熟嘅朋友，即係唔想。因為老師的家人咧係想低調處理，咁事實上係今時今日喺疫情入邊咧，尤其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即係呢個即係染疫而過世嘅、即係嘅不幸嘅長者又好，其他人咧，即係喺佢哋嗰個喪禮係要重簡嘅，咩都重簡嘅，又成啦，又冇得誒點樣為用啊？呢啲都冇得做嘅，全部都。咁所以即係佢哋都即係都保持低調啦。如果唔係啲學生湧去，咁點辦咧？咁所以就大家都保持低調。咁係因為老師嘅屋企人即係可能出街翻工，咁啊就即係而家即係太容易惹到啦。Omicron 咁啊帶翻屋企咧，即係佢兩夫婦都係我哋嘅老師啦。咁兩夫婦有事啦嘅，即係個屋企嘅家務助理嘅姐姐。又有事啦，咁當然即係個當事人自己有事，咁四個人都有事，咁但係咧就即係個仔仔同埋個家務助理姐姐同埋加埋我哋個女老師咧，咁就好快就好翻啦，好翻啦。咁但係咧就呢、這個老師咧就其實你話年紀好大，其實佢都唔屬於好大，即係話唔係話到九十一百歲嘛，八歲到啦，八歲到啦嚇，咁咧就。咁就唔喺度啦， 高危人士咯， 系啦，即系，但系我唔知有冇打个针啦。咁咧再落嚟咧，其实最 sad 咧，最 sad 就 系 我家姐， 系 啦。咁咧就佢即系佢身体系有事，因为好几年前咧，咁佢有呢、這个即系佢有鼻咽癌啊。咁你知鼻咽癌嘅治疗其实系好惨嘅，即系虽然都话。即香港鼻咽癌，因為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癌症啦。咁喺香港咧，鼻咽癌而因為鼻咽癌而離世的人就相對在外國嚟講係比較少嘅。咁但係個治療的過程咧，其實亦都係非常慘烈嘅。即你電療啊嗰啲嘢咧，咁啊好多人之後咧係冇咗口水啦。係 啊， 咁冇咗口水咧，咁令到我家姐咧係即好多年咧，佢都要食流質嘅嘢。即係佢唔能夠食固體嘅食物啦，佢要食流質嘅嘢啦。好即係好辛苦，同我哋一齊出去飲茶啦。咁佢哋都自己帶定啲粥啊啲嘢，咁都頂籠係即係陪我哋一齊食，叫個叉燒包，就係搣個包皮唔係肉啦。咁咧就俾水浸淋曬先能夠食。咁我都覺得即係佢好強壯啊！即係佢係 好堅強， 好堅強啊！即係佢面對咁嘅情況，每日係咁樣過，咁就但係近呢幾年咧就最慘啦，就係、是、個即係喺個電療入邊咧就影響到個耳部個神經啊， 差咗好多， 聽力有問題啦，同埋最慘係傷咗啲神嗰啲即係耳骨，咁咧就令到佢有耳鳴，佢耳鳴都好長嘅時間有耳鳴噶啦，咁所以佢因為有耳鳴令到佢瞓覺嘅睡眠質素唔係幾好啦，咁身體又弱啦。咁亦都因為咁咧，就變咗係我哋廣東廣西嘅長期嘅 fans，即係會一定係捧我哋場啊，聽我哋節目啊咁啊。咁所以上個禮拜即係佢已經喺醫院啦，咁聽唔到啦。再上個禮拜佢仲係聽緊我哋嘅節目。咁 anyway， 咁咧就咁即係各方面嘅即係身體嘅創傷咧，即係都對佢好大嘅打擊啊。咁都曾經同我透露過，佢話：有時啊，即係諗起上嚟，即係其實有時好心灰啊，好即係好想一了百了啊。咁但係有時睇見個孫女咁可愛咧，又唔捨得啊咁啦。即係咁啦，我哋都即係唔敢經常見面，尤其疫情咧都好驚，即係傳染啊，傳播啊。咁咧就舊年年尾，我哋香港嘅情況係好噶嘛，聖誕節嘅時候啊，咁咧所以情況係好嘅。咁咧，咁我哋即刻就去探佢啊，咁好開心探佢啦。咁然後咧，亦都即係。定好咗话啊，即系农历年翻嚟屋企可以翻嚟拜年啦。咁但系就好可惜啦，第五波嘅疫情喺过年前就扑出嚟啦，咁就亦都唔敢翻嚟拜年啦。咁所以就变咗圣诞节嗰段时间，我哋上一次探佢啊，最后一次见佢咯。咁咧就即系当即系佢哋屋企人其实即系好似佢先生啊几个咧都有事啦。咁咧就。因为佢个长期病患咧，所以佢唔敢打针，佢先生都唔敢。咁咧就其实佢年纪唔系好大嘅啫，而家都吓。咁就 即係佢以為嗰日去打針啦，咁咧就打完針翻嚟可能惹到啦，打針嘅時候，咁應該就唔會，因為打完針嗰個晚上佢已經覺得唔舒服噶啦，覺得唔舒服咧，應該係冇咁快嘅。咁 anyway 咧，屋企人其他人咧，即係有老有細，又即係家務助理姐姐都好啦，都好翻。咁、但係佢就越嚟嚴重啦，咁即刻即係要即係送入醫院咯，即係急症啦。咁當然係咁樣就。但系入院医生都话佢嘅情况非常之差，肺花晒啊，咁成咁即系叫佢哋心理准备啦。咁中间有段时间咧，咁啊似乎又好转咗啲，咁啊大家就放心一啲。但系好快咧就亦都即系唔好嘅消息就出现咗啦。咁咧就系咯，好不幸啦，即系其实真系好唔舍得咯，因为佢个即系佢嘅年纪未去到一个咁嘅年纪，咁都即系我哋真系完全冇谂到。咁呢個就係香港而家好多香港人面對緊嘅情況，你真係唔知邊個屋企嘅全家屋企有事，而係咧係不幸中間有人咧係當其他人好翻，可能有人係好唔翻。咁你幾傷心咧？諗下。 亦都有好多人咧，即係可能就算有好多嘅長期病咧，佢哋可能會好擔心嗰啲長期病會惡化，跟住帶走個病人。即係真係冇諗到會有一日咧，係一啲嘅傳染病而帶走嘅病人咁突然咯，咁所以咁突然嘅情況之下咧，往往咧更加難接受。即係如果呢個情況就話，哦，你如果係一個嘅腫瘤嘅問題，你可能會拖，即係復發啦，咁可能你會有眼睇到佢，可能有兩三個月慢慢 啲親人喺旁邊啊。系啦，最重要系亲人喺旁边。 呢、这个病人唔可以喺，即系唔容许喺旁边噶。 即系我自己都悲从中来，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妈妈喺十年前、十一年前就嚟，咁咧就离世嘅时候咧，咁我哋几乎所有即系所有喺香港能够出席兄弟姊妹都全部喺度，即系睇住佢即系离世啊咁啦，咁甚至有啲外甥女喺第二度英国啊、澳洲飞翻嚟啊咁，咁好即系系。即係佢根本係睇住佢，即係個機器嗰個心、那個脈搏定心跳，我都唔知啊。咁一路一路咧，即係其實佢已經係好似踢斷咗氣噶啦，但係係好長時間嘅。咁直至到即係就是、我姑姐嚟 出現， 咁啊同佢傾完，即係講咗嘢啦。咁佢就慢慢就 即係 flex 曬個心跳圖， 係好 set 係好 set 啦。咁但係 set 得嚟咧，諗翻佢其實佢年紀都八十幾歲啦，當時話老唔係老，但係都長壽啦，都係叫做喺今時今日嚟講，咁即係我哋有咁多人係陪伴住佢一齊咧，係睇住佢離開。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喺呢個疫情嘅情況，就算你唔係因為你感染咗呢個新冠肺炎，咁咧即係你係其他病都好啦，入得醫院就已經係唔可以去睇啦。系啦，即系唔准，即系你无端白事，即系公立医院你唔可以入去啊。咁样就即系啲对佢，即系尤其是咧，即系佢离开佢唔知道啦，但系咧系其他屋企人咧就会系最伤痛，即系连最后一面都见唔到啊，咁样咯。即系呢个系我哋而家即系系啦，即系我只能够讲即系我哋嘅政府系真系处理呢件事真系有问题。即係佢哋係佢哋需要道歉嘅，其實同香港人。咁呢個係我自己好個人嘅睇法啦。咁即係一個家庭，一個人咧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係即係人延伸係好多人嘅。即係幾香港幾多家庭係帶住咁傷痛嘅情緒咧？最近係咪？ 係咯，其實啱啱 William 講得好好咧，就係、是。其实亦都系讲出好多家庭咧最近嘅切肤之痛嘅情况，即系佢哋有苦自己知咯，即系佢哋可能自己知道。咁而家即系藉住你把口咧，其实都将佢哋嘅遭遇咧同埋感受都讲出嚟。我相信佢哋都会有同感，即系 系啊，因为即系其实家人离世咧系最惨痛嘅事嚟嘅，即系呢个系冇嘢惨痛得过嘅，但系更加惨痛嘅系你见唔到。即是一牆之隔，醫院入面、醫院出面你見不到。甚至 我自己不清楚了，未去到那一步，很多人說是因為新冠肺炎而離世的人呢，在他出殯的時候是不可以瞻仰遺容的。即是他在醫院出來就已經是密封了，就送去。即是你 變咗你其他你留喺即係在世嘅親人咧，係會即係係無限嘅思念咯。佢只能夠喺翻照片啊，同埋佢之前個印象中係紀念佢咯，而係連佢最後一次即係最後一次即係見到佢，甚至係摸摸佢、揸執佢隻手都唔可以啦。咁呢個係幾慘嘅事。 我相信呢個咧就肯定係好慘啦。咁但係可能就係一個嘅公共衞生嘅控制啊。因為如果牽涉到傳染病咧，如果將嗰個屍首放喺度咧，佢好驚咁樣咧會影響到其他嘅人咯。 係呢個完全明白，明白呢個係明白啊。即係我意思話明白一件事，但 係 咧 個感受係另一件事。 家人同埋即系親戚個傷痛係另外一件事， 絕對係，絕對 係啦，唔可以話因為呢、這個因為啊公共嘅安全嘅問題啊、各方面啊，就驚佢就算即係佢離世咗，但都驚佢仲係有病毒喺身上啊咁咧，即係就即係個 case 就 close 佢啦。咁呢、這個係就算係明白都好啦，但係始終係有情緒噶嘛， 係 即係所有 religion 都有情緒噶嘛，甚至即係。我想他们我不知道是否会不会控制呢，其实我没有，即是这个就是呢，即是我们之前我们听闻和到自己面对的时候是两件不同的事。 是啊， 是啊，即听闻呢就是你是不可以去去殡仪馆做的事情、即是就在医院做了他的整件事。 我记得那时03年呢，即是 SARS 呢、都类似这样处理那些身后事。不过这个有些明文的、法律去街住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都等着即是跟着下去怎样做呢，那大家都还是等着这个整个情况。 希望你家里安全点。 是的。即是我都希望他们大家都是。冇咁难受啦，尤其我姐夫啦，好，我哋嚟只歌先。呢只歌咧，系我觉得疗伤治疗心情咧，系最好、最好嘅只歌。即系我都经历过之前好几次嘅屋企人嘅离世咧，咁呢只张学友嘅歌咧，对我系好大嘅帮助嘅。系岁月流程。 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天心中日记。岁月匆匆飘走，徘徊梦里，始终也是你。已失去，不必当初。尽管你已别离，回忆更多。昨天曾经拥有紧你的片段，人生。并没难过，月儿弯，光阴照别去，明日有那耀眼的艳阳，一生有对或错，回忆有你伴我走过。也许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 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天心中日记。岁月匆匆要走，徘徊梦里始终也是你。已失去不必告终，尽管你已别离，回忆更多。昨天曾经拥有跟你的片段，人生并没难过，月儿弯，光阴照别去，明日有那热暖暖的艳阳，一生有对或错，无声的岁月渐流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0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回升。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七日每日新增个案停滞在10000多宗的高位，睇唔到持续下跌，反映社区不断有传播，因此不能放松。如果唔系，疫情会再反弹。再多201名新冠患者死亡。中心话，本港疫情死亡率近月比其他国家高，认为同长者的疫苗接种率不足有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已经向中央提出委派另一队中医专家来港抗疫，相信会在防感染、减重症和康复后稳定情况给予意见。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引述内地专家话，中医药对治疗长者、长期病患者和病征控制有明显帮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全民强制检测可以发挥应有效能，当局不会固执说一定不做，强调现时只是暂缓。他提到，随着快速抗原检测普及，部分曾经引进内地采样员等的化验机构，如果用不着新增的核酸检测量，相信会自行处理，无谓将有关能力放在香港。另外，他说暂时没有计划将疫苗通行证扩展至公立医院病人。南韩和日本都说，北韩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是2017年以来第一次。日方指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南韩军方进行导弹演练回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下午从平壤顺安机场发射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最高高度超过6200公里，射程大约1080公里。总统文在寅谴责试射，批评北韩领袖金正恩违反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军方随即进行实弹演习，从海陆空发射导弹，以证明有能力精准打击北韩导弹发射点和指挥系统。 日本表示北韩导弹落在青森县对开大约1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首相岸田文雄批评试射威胁日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安全。美军印太司令部亦都谴责试射，呼吁平壤不要进一步破坏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91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9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21.97，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3，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60.35美元，卖出1960.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个礼拜初期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将会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香港总商会的总裁梁兆基 希望令所有的外国旅客都入到境，这样才能够回复正常的商业活动。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我相信这个再下一步，现在这么多案例的日子到去谈未必合时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呼一吸，一息尚存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哇，块牛扒咸到连牛肉味都俾佢遮晒嘅。 係啊，我重手咗，諗住落多啲盐，牛肉味更加出㗎嘛。 哎呀，碗番薯糖水名副其实，只有甜味冇番薯味喂。 我諗住加多啲甜，所以咪落多咗糖囉。 所有食物调味最紧要适量。 我点样可以知多啲呢？ 星期五有今晚食啲乜知小盐小糖营养篇，邀请注册营养师介绍小盐小糖而又整得好味嘅饭盒。 咁一定要听开心日报啦。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香港文学地图》。 你有冇试过从文学角度认识你住紧嘅地区？今晚请嚟大报人曾凡宇博士，带你一步一步文学散步。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活到这个年头，我的人生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切尽归平淡。朋友说你不知道啊，你的朋友在网上这样讲这样讲，我说哦， 我冇睇网上嘅嘢，我都系睇我嘅报纸。每日快速阅读，短嘅咧就用1-20分钟，有好文章就会用半个钟头。但系我唔会留恋呢个网嘅。不过朋友就系惊我孤陋寡闻，总会将一啲网嘅消息传进我嘅手机之中。佢哋嘅意思系都系知道一啲好嘅。欲知天下事，又要做网中人。不过我都系做我嘅网外客，不陷网中。报章杂志相对而言，今日就显得内容贫乏啦。作为资深读报人嘅我啊，其实少不免有啲落寞嘅。早一段日子，报上系有个专栏叫做《我是中区丽人》嘅，作者就系艾黛。呢个系我当年天天拜读嘅一篇文章。用编者的话嚟介绍呢个专栏呢，就可以咁样睇到佢嘅真貌啦。 艾黛文章风格尖酸依然，刻薄更甚。 而作者艾黛，佢又点样自我介绍呢？ 睇睇自己，毕业六年，遍体鳞伤，喺中环杀出一条血路，血中有自己，别人嘅亦都唔少。面对各种各类嘅同事，咬紧牙根，一步一步向上爬，只因为一句唔需得。所以喺我嘅词汇入面，冇客观呢个字嘅，系100%嘅主观。呢、这个就系 Ada 我。 佢咁样写中区丽人嘅寂寞呢篇文章嘅题目系情人节。 我仲记得旧年情人节嗰日，痴情恩失魂落魄，成日走去接待处嗰度问有冇咩嘢俾我噶，折腾咗一整日，到咗4点钟，赶及各人未放工之前，终于有一盆花送到，上款系痴情恩，下款系无名氏。 作者艾黛睇穿咗女人的心，写嚟真系妙笔生花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是中区丽人》，作者艾黛，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继续王伟康同邓达志一起同大家分享一路走好疫情路。系啦 ，Bruce， 你打咗几多针啦？帮你啲 patient 喺你个医务所度。 18岁至103岁咧，就喺过往啲年纪咧，就打咗2500多针。 2500多针打咗。 咁我咧就唔算多嘅，因为咧我系好阉尖嗰啲人嚟。 系 嗱，例如话咧嗰啲朋友咧，如果俾我发现咧，佢啱中个风啦，3个月之内啦，有心脏病复发咧，3个月之内。我讲紧复发系冠心病啊，就唔系话任何咩心口痛嗰啲啊。咁咧，仲有咧就是、如果对嗰只，即系我诊所只系打科兴嘅啫。咁如果对科兴有敏感咧，打完第一针我就唔会再打第二针。So far 咧2500针，我个印象都。冇一个有大嘅副作用嘅，咁 即系个反应好，即系冇乜特别过敏嘅个大嘅反应。 有一个巧妙咧，就系、是、我都好阉尖嘅，因为咧，我觉得既然打呢只针，因为嗰时打嗰时未有呢个咁嘅第五波住嘅嗰时，咁咧就我见到嗰啲人如果啱啱有感冒嘅症状咧，我一定要去医好咗感冒，下一个礼拜先过嚟打。有啲病人咧脚痛啊嗰啲，我又要去只脚唔痛，下个礼拜接过嚟打。 点解咧？因为脚痛有咩问题咧？ 因为咧问题咧就系咁啊。如果打完之后咧，佢下一次咧，佢可能会觉得会唔会同打针令到佢只脚痛咧？打针会唔会令到佢周身攰咧？咁跟住到下一次打第二针，佢好惊。 黃醫生打唔打得噶？我只上次只腳痛，咁你百詞莫辯咧，咁咧就唔好啦。反正咧，亦都唔係話爭得嗰一個禮拜啦，因為我哋舊年開始打。 總之你測清楚個身體有咩問題先，然後咧再評估佢應唔應該嗰時候幫佢打。唔 係 佢應唔應該打，係應你哋會唔會幫佢打？ 我淨 冇俾你哋惹上麻煩啊！ 依個係其一啦，其二即係為咗佢好啊，因為咧你媽如果到下次一個月之後 佢有心理負擔 咧，佢都唔知道。可唔可以打？咁所以咧喺我哋嗰度打，我哋大多數嗰啲人都好快活嘅，因為覺得我完全冇嘢。最嘅劇量最常見咧，有一成嘅人咧打完之後覺得個針口有少少痛。咁但係咧有九成人覺得我打得好好嘅，針痛都唔痛。咁其實我就覺得支針好啫，因為咧我打第二啲針咧，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就話骨質疏鬆嘅針啊、流感針啊，佢都會覺得痛嘅。但係呢只針即係 方醫就幫我打過咁多針，我從來都唔覺得你打針痛。 你識忍痛啫。咁蘇花嚟講咧，由十八歲到103歲我都打啦。咁我哋都有专科症嘅病人，我冇做过统计，我为老人家打咗几多？咁其实今次疫情咧，有好多人都有死伤啦。咁咧，我幸好咧，我直接识嘅人咧，包括我啲病人，我未听过佢哋 即系个事。你帮佢打针嘅病人又未有， 或者我 嘅试过啦，或者你嘅身边嘅朋友都冇人出事。 冇错啦。咁当然咧，会唔会有啲冇讲俾我听？我唔知啦。咁蘇花咧，其實我就未有嗰種即係切膚之痛，但係我見到即係因為有同理心嘅關係咧，見到有好多人講出咗問題咧，或者我有啲面書嘅朋友，佢媽媽出咗事啊咁樣，即係我自己都即係好似都覺得心好痛啊，同埋睇新聞報告咧，哇，原來有好多老人家又有事啦，好似啱啱聽今日都有210個啦。即系我其实觉得好心痛啊！我感觉 系 咯，即系你谂下，平时啲人咧系好健康咁，突然之间就好似感冒咁，跟住又喉咙痛啊，又发高烧啊，入咗院，跟住出咗事咧，佢屋企人你见都唔见得面，就已经 冇得见面 系咯，因为啱我哋提过啦，个原因啦，咁其实真系好残忍咯，呢件事都即系我知道法律为咗要保护大众，所以要咁样就无可奈何啦，就是、但系对家人嚟讲咧。是一種好， 佢哋好長時間都唔能夠釋懷嘅，其實 係一個傷痛嚟嘅，真係係咯。 即係點辦咧？我哋如果咁樣面對緊呢個情況， 我諗我哋咧就繼續努力啦，因為其實香港人咧係特別乖聽話，同埋即係個人衞生啊，戴口罩一定會做嘅，同埋適當 say no 咯，即係唔會話好多人嘅地方成日都黐埋去咯。咁大家都係好醒目嘅。咁同埋咧，我哋要練好自己的身體咯。咁第一咧就係咧我哋身體個健康嚟自身心社啦。咩意思咧？身就是身體啦。咁我哋如果得嘅話，喺就算我哋有好多嘅。專未開啦嚇，波場未開啦，咁我哋其實都係做一啲嘅運動。嗱，我記得呢一排咧，好似理工大學嘅物理治療部咧，都出咗一啲嘅 video 咧，教人咧，你喺屋企嗰度咧做一啲嘅物理治療或者唔係物理治療運動啊，咁啊 keep 住你個身體嗰啲肌肉啊嗰啲嘢啦，係嘛？心啦，心情啦，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個個人咧個能量有啲唔同啊。咁如果咧，你知道你自己好受人哋影響啊，咁如果真係太過消極啲嘢咧，我哋雖然我哋可以有知情權，但係如果我哋知完之後咧，我哋真係振作唔到嘅話咧，有時真係太消極啲嘢，我哋可以嘅話咧，可以減少，唔好受呢啲咁多刺激咯。或者我哋轉向睇多啲嘢，我成日叫我啲病人睇周星馳啲戲嘅，因為我次次唔開心，我睇完咧我就開心咗好多，因為你入咗嗰個電影嘅世界咧，咁又周星馳啲睇完又。睇完又睇都會笑嘅笑料咧， 開心係好重要 的。我真 係 覺得好啊， 保持心情開朗係好重要嘅。喺呢個咁嘅疫情嘅時間， 係咯， 即係我嗱你就比較即係你係前線啦，你每日要面對即係唔同嘅病人啦。有啲人即係自己有咗即係染咗疫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咁你自己作為嘅醫生，你點樣保護自己？你每日翻工嘅時候？ 其實同大家一樣嘅，不過咧我差唔多日日都會做快速測試嘅。咁但係咧，如果嗰一日咧我做咗即係嗰個叫核酸檢查咧，咁如果個報告出咗嚟咧，嗰一日咧我就唔做咯。 咁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既然咧有啲叫做咩 asymptomatic 啊，即係冇症狀嘅感染者咧，咁有時我都希望我唔如果第一時間知道自己有事咧，我都唔會得喺度傳染人啦，係咪？我哋都鼓勵我哋啲。我哋啲同事啦，日日都做呢个快速测试啦。第二咧就系我咧就好似个太空人咁嘅，只系诊所，因为我着晒嗰啲防护衣啊。 见到你由头到尾都包住晒 嘅。系啦系啦。 系啊，成个面都包住晒。 系啦系啦。有时我都会上下 Facebook 咧，影咗相，同啲人打下牙胶啊。其实咧一方面咧，我就做紧啱啱讲话身心射，第三就射啦。我哋唔冇 心。 心身射，身系身体个身，第二系心情个心，第三系社交个社。 系， 人如果你要健康，一定要有社交嘅健康嘅。咁咧而家咧，我哋唔可以话食饭都要最多两个人啫，系嘛？ 系。 咁我觉得面书咧，我哋好好地利用啦。咁除咗即系讲啲讲时讲非之外咧，其实都可以灌输多啲正能量嘅。 我自己咧就呢段時間咧係盡量喺新界啦。咁新界因為第一新界人少啲啦，我哋住喺村入邊咧。咁我會揀一啲人唔係好多嘅時間咧，我出去散步咯。沿住河邊，即係一定要做運動啦，即係行個零鐘頭。如果朋友一齊行咧，兩個人行嘅話咧，咁行兩個鐘啦，咁係好好嘅，即係對身心都好好啦。咁咧其次咧就因為即係我盡量唔翻。市區屋企啦，因為即係都係一棟棟樓咧，咁即係人多出入都比較麻煩啦。咁所以咧，我就盡量可能唔做呢件事咯。咁所以變咗我每日咧就係、是、除咗出去散步嗰段時間咧，我真係喺屋企入邊。為咗咁咧，我係特登係買備咗一架咧，就係喺室內嘅健身單車。 哦， 咁我可以對住，因為我電影係我好彩咧，我是一個好電影嘅人。咁我可以一日睇三四套電影嘅，即係當我做完曬我應該要做嘅嘢之後啊，咁咧我就不斷睇電影，咁我就一路踩住單車睇電影。 啊，幾好！ 咁啊，呢個係我而家目前嘅情況咯。但我唔知道我去幾耐時間我會悶，我希望我唔會悶咧，因為兩年幾啦 ，Bruce， 我哋係避孕咗兩年幾啦，即係無端白事，係咪真係要去到？三年零八个月咧，真系我哋搞到我真系都好怕咯！即系人生有几多个三年零八个月咧？即系我哋即系又冇得喐啦，冇得旅行啦，我哋即系工作上边，譬如我哋上内地工作冇得工作啦，甚至银行嗰啲即系有啲储备喺度棘住咗中间，因为咧冇得上去签名，冇得做嘢咧，就已经 好头痛啊！ 系好头痛啊！咁即系我听讲你即系你有啲物业买咗，你咪收唔到楼 啊 嘛？听讲你 系咁啊，好头痛啊！ 系啊，咁咧即系。即系我哋真系已经，即系抗疫期疲劳系人之常情嚟嘅呢个， 系 吓，唔好话香港人曳，唔好话香港人即系唔负责任啊！即系太耐啦，事实上 系、 啊，即系我哋一路期待，一路即系好似老母教仔，一路喺度教，一路等，希望你会长进，希望你会长进 ，end up 你都系唔会长进。因为你冇嗰个条件去长进，咁但系我哋系个市民，咁我哋即系好似我哋投靠个政府噶嘛，系啦，咁个政府唔长进，咁我哋真系好冇办法咯，喺度只系喺度等咯，白等喺度完全。 如果我哋嗰个家庭就系一个好生性嘅仔女咯，但系一个好唔生性嘅父母咯，系咯系咯， 即系 我哋希望都会快啲醒觉啦，真系，唉。 冇啦，時間都冇多啦，都係啦，即係但係都， 我哋講 即係希望，即係講心句啦。喺疫情咁嘅情況咧，爭得一日得一日啊，即係唔好放棄啊，即係唔好放屁咯。咁即係因為如果即係帶領住我哋嘅人放屁嘅話咧，咁啲市民係更加即係好難凝聚噶啦，即係嗰個一鼓作氣嗰樣嘢啊，所以我哋都。有几无奈咧？ 其实咧，我哋呢啲唔系好识 admin， 即系行政嘅事情嘅人啦，市民啦，都睇到好多问题。我真系觉得佢哋应该的起心做好啲咯，即系系咯。 啊，我哋即系 都唔明点解咁多出错。 唔系香，即系疫情之外咧，香港人真系好失望咯，会即系 系有超 失望。香港人真系会失望，一失望嘅话，其实就会。整個社會，成個社會嘅情緒咧，係產生一個唔係淨係個人嘅情緒病，係成個社會嘅情緒病。 你講得啱啊！我真係覺得呢兩年咧，我診所係無數嘅人都受到呢、這個。情緒的困擾啊，有很多都是以前都是冇問題的，但係開始都會有一個情緒的起，即係浮沉啊，甚至有抑鬱症。 我都驚㗎，因為試過即係天氣凍嗰幾日咧，我最犀利的 record 係三日冇出過門口。 嗯， 雖然我有個即係有個即係一個係健運動嘅用嚟運動嘅室內嘅單車啊。咁我都有，即系我有我电影啊，咁即系我都会煮下嘢食噶，咁但系始终呢个好唔健康。 太长，我啱啱以为、啊、我以为你讲话三日冇冲个凉， 唔系三日冇冲个门口，我讲冲凉我就唔得啦，其他嘢我可以，冲凉一定要，即系每日两次添，仲系咁样，但系即系出去行下散步啊，咁啊，即系甚至即系我系唔会，我唔系一个拿住电话同人哋倾电话嘅人嚟嘅、我系好少嘅，咁、所以咧变咗咧系即系一个人。是面對緊一個空間嚟生活啊，咁所以就算個姐姐喺樓下，咁佢處理煮嘢俾我食啦，咁但係我哋溝通同埋見面嘅時間係非常非常之少，即係唔係話係經常性咁。 你都對住一個姐姐，我對住兩隻貓就呢兩年， 即係我哋 好可憐， 即係我哋真係天涯淪落人啊！我哋而家變咗。呢个天涯沦落人是在香港困住的，不是在出面的， 即 系 冇谂 喺出边天涯沦落冇所谓，而家困咗香港嘅真系呢个 系咯， 啊真系难顶啊呢、這个。好啦，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咧就大家咧记住咧，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又听下基哥，有基哥有好 哥， 系啦，千祈唔好行开。咁咧星期五听晚咧，3月25号咧就。由黄仲远、周志恩和 Louis 咧，同大家一起分享战争宣传战，战争宣传战， 宣传战 系啦，宣传战。咁咧，而家去到今晚最后嘅时间咧，咁我送上呢只歌咧，咁我觉得都系一首好感伤嘅歌，但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嘅歌。咁希望大家喜欢啦，苏芮嘅《牵手》，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誓言，不该 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